你等会儿，一大念天吗？ 怎么不念天 啊？一大念天啊， 宝宝， 一大念夫。 我们这个不出头， 那你得说一大不出头，念个贴。 那这连不成句了，知道？ 那你说一大念个贴，括弧不出头， 嚯，这劲 艺术严谨 啊！这您忒严谨了， 严谨 这样明白就完了，我就这么说了，一大念个天， 一大念个天， 哎。吕蒙问孙权， 这是谁问谁啊？吕蒙问孙权，吕蒙孙权啊， 对， 三国呀，吕蒙江东三军大都督， 哎，吕蒙 是吧？问孙权，孙权， 皇上，哎，问这个， 问谁？ 关羽哪里去？ 关羽， 关 羽， 关云长啊， 大刀关羽，哎，关云长。大红脸， 大红脸， 关羽， 你这关，不不，您这关公是不是憋着了？ 那你甭管， 干嘛呢？ 三国，三国，关羽问关羽， 关羽哪里去？ 哪去了？ 麦城边了天。 关羽走麦城， 哎， 最惨的时候，死在那儿了。 那可不， 江东的人给斩了，脑袋跟身子都分开了。 是， 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。 这就是历史的。 那当然，不玩三国杀能知道这个？ 哎，这跟那没关系。我说完了，该您说了。 完了，你听我来。 照我这来啊。 一大念天。 好，谁问谁？ 如果说， 嗯， 天字底下加上一个口字，这个字念 吞， 囫囵吞枣。 哎，就是这吞。 一大念个天。 谁问谁？ 如果说， 嗯， 天字加上一个竹字头。 这念笑啊， 笑口常开 啊， 一大念个天， 谁问谁？ 如果说天字加上一个立刀， 田家里 一个走针儿，宝盖土堆儿，这个字不念字， 哎，对，不，多新鲜的，都是偏旁部首的念字， 对 对，什么对？你 对你说的对，对，一大念个天。 谁问谁呀、 啊？特安天， 嗨，我问你谁问谁？ 不是特安天，是特安天。 没问你怎么读， 一大念个天。 谁问谁？ 一， 哎呀， 一大念个天。 这谁问谁？ 好心问路仙。 不不不，您等会儿啊，不是你先别别 一大， 你 别老摸我，我这丢好几块表了。 谁老摸你？你趁 你没了吧，没了吧， 你上台也没带过呀，你生活中都不带过。 摸摸这， 行，哎， 一大念个天，豪仙问路仙，找来， 找出什么来？豪仙路仙什么玩意儿？ 豪仙，这你不知道？这故事 是古人， 有这么一个故事叫《白蛇传》，你听说过吗？ 我知道， 白蛇 拍电影拍里， 那当然，《白蛇传》 嗯， 许仙许汉文 啊，许公子 是吧？许仙娶了白娘子为妻，为什么呢？五百年前他们有姻缘，因为他救过他。他是一，其实白娘子不是人，白娘子是一大长， 大长、 不是，是一大长，是一大长， 大长虫， 是一大长虫。 哎，别大长啊！ 就不是卤煮，不是卤煮， 谁把你卤煮？ 不是卤煮，就绝对不是卤煮。 这就没人提卤煮， 你爱说卤煮， 我多的说卤煮， 你这，你有病！哪叫来的？ 这都是我们家亲戚，你可找你。 就是大长虫， 哎、 老长，哎呀，那个大呀，大蟒，大长虫，大长他报恩啊，报恩他就嫁给许仙了，然后一来二去呢，怀孕了，就跟你媳妇现在的状态。 对， 哎呀， 什么事儿这里边？ 这爷们跟这娘们儿，他就俩人、 哎、这什么词儿啊？ 反正俩人就走到一块儿，俩人就过日子，怀孕了，有这么一回。许仙五月初五端阳日，大伙儿都知道啊。许仙回家走到半路途中，这个端阳日他吃粽子饮雄黄， 老规矩。 可是这蛇呀，这长虫他就怕雄黄，这雄黄他害怕。买的雄黄酒回家，往这一蹲，来吧，咱姑母俩喝点吧，怎么着？整两盅，来点花生米，走，拍黄瓜，整，哎，黄瓜拌粉皮儿，走，哎，来 粉皮儿， 俩人坐这儿整两盅。来吧，喝一杯吧。